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渐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5度到3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可以达到-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渐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1到-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2月8号11:33，08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亲爱的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你试想一下哈，我们坐在船头，遥望一望无际的大海。 哎呦我的天哪，黄海雀。怎么的啊？不是这种活动，换一个。哇，好浪漫啊，好广阔无垠的大海，我要从这跳下去，扑通。 别跳呗。 啊，别跳啊。啊，不跳，我上来。 对呀对呀。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些海岛不是一个，是一群。对不对？ 对，群岛。 群岛。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群岛游玩的这位朋友呢，还真的是另辟蹊径了，对他来说。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改变的风格。2018年真的要有全新的、多面的自己、不一样的自己呈现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真的是可以说是旅行家。 旅行家。 对，行者谭怀宇，欢迎。 周正好，道道好，大家好。我是谭怀宇。首先呢，今天是小年，给大家拜年。 哎呦，真是小年快乐。 小年快乐，祝大家那个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是的， 小年吃什么？饺子。 还有糖瓜呢，对不对？ 啊，对，糖瓜针。 对，贴春联 对， 年越来越近了。 送财神哈。 对对对。今天要去太平洋很多很多的岛哈。其实每一次 华语来我们节目呢、嗯、非常的重视。其实我们的节目那个周三直播这个事情呢正在联系当中、嗯、因为有一些部门需要更新一些设备哈。 是。 他每天都拿大量的图片来到节目当中。 哎呀，我们真的是很想给大家展示出来哈。 就你就描绘高手，一会儿你都 是、啊、好，我来 describe 啊。对，说点累啊。 对，我来好好描述一下啊。 其实我们刚刚收到了黄宇轩送给我们的这来自于塔西里的 Bra Bra 的岛的一个明信片。 对， Bra Bra 岛的明信片，哇，真的是，这特别符合我的那个气质，插鱼嘛。 到底我们的行者谭焕宇先生去到的这些地方有什么自己的心灵的感受哈、嗯、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他走心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一条一条跟各位说一说哈， 嗯， 这春运是开始了， 嗯， 有时候吧，春运有时候朋友坐的车呢还有比较长的，并不是高铁可以到达家庭的，对不 对？ 对 啊， 就牵扯到吃饭这个问题。 哦，是的，春运吃饭问题，哎，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 花样繁多了， 对，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嗯、 春运开始，春运高铁推出了18种套餐， 以前有简单的几种，六点二还老贵，你知道？ 对呀、啊，就什么炒个干豆腐啊，这个 对、 啊、是吧？ 对、嗯，什么有牛肉？ 对，现在 有牛肉。 现在有红烧肉， 有什么都有了 啊，什么都有啊， 是不是？ 是的， 你看 干炒牛河， 怎么样？ 三鲜虾仁包，我的天哪！ 后面还有很多省略号啊。 对啊，我这也太好了吧！七日记者从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针对春运期间客流的变化，根据不同线路及沿线区域性饮食风俗习惯和旅客用餐的需求，春运期间生产6个价位，10到99元不等的18种套餐。这就意味着今年春运期间，除了常规的几档盒饭之外，高铁列车上的餐饮品种还增加了包子、干炒牛河等点心简餐。 赞 赞，真的是非常的赞， 众口不在难调哈。 是的，你可以随意选择。 嗯，你俩又试快递。 哎，又试快递啊。 你来一趟那个谁驮、哦、不能给你点十块，咱尝尝99的。 对对对，咱尝尝99的，驮也辛苦一年了， 是吧？ 是不是天天吃包子。你说说。 这个其中啊，10元餐有香菇素包， 嗯， 芽菜酱肉包、豆沙包，不错吧？15块有什么袋？ 15块有辣子肉丁套餐，肉烧海带套餐，素三鲜馅饼，还有面条。 我们上升一个档位，30块的套餐有素烧三鲜套餐、干炒牛河、三鲜虾仁包。 哎，不错哦，45元套餐有梅菜扣肉套餐、红烧肉套餐、剁椒鱼套餐、宫保鸡丁套餐、土豆牛腩套餐。哦，然后65元的就很厉害了啊！杏鲍菇烧牛肉套餐，水晶虾仁有水晶虾仁套餐， 顶级的 99元，北黑椒牛仔骨套餐， 棒棒的啊！ 嗯、 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哈。 对， 27号记者呢，就是走进高铁列车的后厨， 嗯、 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 嗯、 在进生产车间前必须穿白大褂 哦， 帽子包裹住头部，戴口罩，非常卫生啊。 对， 还要经过风铃消毒房。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保障供应列车食品的安全，不但对食材有极高卫生要求，连工作人员都要保证无菌。 嗯，是的， 航空舱啊， 对呀、啊，这个是一定是无菌的环境才可以呢。 好吧好吧好吧。 那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贾涛介绍了，说为了让旅客体验中国传统风味美食，公司在工业化生产的同时，对干炒牛河、包子等餐食采取传统手工方式的制作，确保色香味型俱佳，让旅客享受舌尖美味。不错啊，并没有说因为在高铁上，哎呀，偷工减料吧，并不是，对、嗯，一定要保证它的原汁原味， 用心烹饪啊。 对， 很多朋友喜欢去日本、嗯、啊， 对， 日本有时候搭车啥的啊， 日本出租车挺贵啊， 对呀、啊，就特别贵。 嗯， 如果去日本玩的话，要谨防一个打引号的3个字。 嗯、 黑出租怎么回事？ 黑出租， 春节旅游季临近了、嗯、日媒报道，一些在以这个华人以机场为中心、 嗯、 利用私家车向游客提供接送机等载客服务， 有的司机还身兼导游，带乘客前往景点，并提供随行的讲解的服务。 哦天哪，这是这个大家提示大家，这是在日华人啊。 哦， 对，一部分的在日华人。 对对对，具体了解一下。 对，具体了解一下，这些私家车的车牌呢是白色的，有别于绿色车牌的运营用的小轿车。 哦， 这在日本呢被称为是白出租，其实就是黑出租黑车啊。在日本呢，用私家车有偿载客是违反道路运送法的，属于违法行为。 嗯， 一旦被检举，司机可能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300万日元，大约和18万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很高， 这个很高的。为什么还有人能 顶风作案？ 对啊，真的是铤而走险。 对， 而乘坐者也将面临一定的风险。 其实，在日本呢，这个出租车运营前需要向国土交通省备案，并获得出租车业务运营的许可，很严格，方可获得那个绿色的车牌。 哦， 出租车司机还需要考取有载客资格的专用的一本驾照。 我的天哪，还是这个不同的驾照啊。 是的， 但是呢，这个所谓带引号的黑出租呢，比日本正规出租车要低。 你肯定有， 对，要便宜， 便宜的 是。 嗯， 然后呢，司机还能说中文。哎，在中国游客当中深受欢迎啊，很多游客选择黑出租的服务，但是并未意识到这是一项违法的服务。 北京的赵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家人赴日本旅行时曾使用此类机场接送的服务。 嗯， 司机师傅风趣且幽默，又礼貌，又是中国的朋友，交流上零障碍，而且提供服务的七座车型能放下很多的行李。 嗯， 比普通出租车呢更能满足一家人出行的需求。 这个确实是有存在的，这个怎么说呢，不能说合理性。嗯，但是它确实有需要性。 尽管日本法律专家指出乘坐黑出租并不违法。 哦， 但这存在一定的风险。 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黑出租的司机通常是不具备正规出租车司机所拥有的载客资格专用驾照的。其驾驶能力能否胜任载客服务是值得推敲。 对。 第二点呢，有关部门并未强制私家车购买某些正规出租车必备的保险。 哦，这个厉害了。 对，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黑出租的乘客就可能得不到充分的理赔了。 他就开始纠缠了哈。 对。 第三点呢，黑出租的乘客虽不必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就是我们呢，乘客。 对， 但是可能需要配合警方的调查。本来想省时间，全部耗费在了调查的时间 呢。是的，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一点，黑出租并未在日本国土交通省完成必要的备案，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嗯，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对，其实日本的交通很发达。对，那个地铁呀，JR 线啊，各种线呢，是不是？对， 坐 一坐，体验一下，很方便，很快捷的。 是的， 嗯。 说到安全隐患，国家旅游局正式提示，暂勿赴马尔代夫旅游。部分旅行社可免费退订航程。 是的，因为这个呢，我们也是很严重啊。我们要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 是的， 近日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发生大规模集会活动，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已正式宣布，从5日开始，全国实行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 是的。 那记者了解到，部分旅游机构已经可以免费退订马尔代夫相关产品了。 真的，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哈。 嗯。 并不是有些人说的可以去没问题，是有严重的问题。 不，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大家不要去。 我国外交部已经发布了近期暂勿前往马尔代夫的出游提示，提醒游客近期勿前往马尔代夫。 嗯， 一定是勿啊。 嗯， 如近期有赴马的行程，建议各位取消。如遇紧急的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马尔代夫的使馆。该提醒有效期至2018年2月28号。 哦， 同时国家旅游局在官网发布提示，国内旅行社暂停组织赴马的旅游，提醒中国的游客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近期一定要不要去这个马尔代夫旅行。 嗯， 那在马尔代夫中国的游客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定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前往集会的区域啊。 嗯，是的， 很严重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形式啊。 嗯， 提示大家近期真的不要去马尔代夫了。 对，听听看哈。嗯， 对， 这个还是使馆提醒的事儿哈。中国使馆提醒游客在斯里兰卡干嘛呢？乘火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哎，斯里兰卡的火车。对， 这 个不是很慢吗？ 对 啊，来看看啊。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消息，一名中国游客啊，5日下午在由首都科伦坡驶向斯南部的一列火车上，将头和身体探出了车外拍照。 哦。 造成头部受重伤。 哦， 目前仍在抢救当中。 嗯， 使馆提醒中国游客在斯里兰卡乘坐火车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危险。 其实什么时候出现都有记者的身影哈。 对， 记者就去看了。由于斯里兰卡的火车 不关门， 嗯， 有的不关门，设施老旧，非常拥挤。此前已经发生多起乘客因为将身体探出车外 啊， 不谨慎啊，而不慎落跌落受伤，甚至丧命的事件。 哎呦，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可别把这头伸出去。 对，春节临近啦，中国驻斯使馆呢，在春节假期赴斯里兰卡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的提示当中，真的是着重提醒游客， 嗯， 在斯里兰卡乘坐火车时，务必要远离车门。 是的， 更不要将身体探出车外去拍照，以免发生危险。此外呢，斯里兰卡火车通过的路口以及铁轨附近大多都是没有护栏的啊， 嗯， 游客千万不要在铁轨附近去散步啊、拍照或者滞留，以免发生意外。 哎，你还小心点吧， 你小心点吧。火车它就算再慢，它也是火车。 是的，是的啊，咱们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参照物啊。 真的，它没哎是什么东西？ 对呀， 对呀， 对的，很危险的哈。关注埃及的最后一条信息哈，埃及考古学家真的发现了古墓丽影。 Really? 真的吗？ 政府希冀以此提振埃及的旅游业。 啊，当然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嗯， 据美联社报道，埃及文物部于当地时间2月3日宣布，考古学家在开罗郊外的吉萨平原发现一座距今4400年的古墓。哎呀，政府希望这一最新考古发现能够有助于提振该国的旅游业。 很多喜欢古墓丽影的朋友说，这是不是就是古墓丽影等等的猜疑就来了哈。 啊，是的呀。 该古墓在这个吉萨平原西部古埃及王室贵族墓葬群区发现的。 呀，朱莉。 对，就墓地的主人可能是叫做赫特佩特。 哦， 她呢是女她哈， 嗯， 与埃及第五王朝的王室关系非常的密切。 嗯， 该古墓由泥砖制成，墓室内还有完好的壁画， 嗯， 描绘了赫特佩特在观察不同的狩猎和捕鱼的生活场景。 哦，赫特佩特呢在古埃及当中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不过他的木乃伊至今还没有被发现。那早在1909年，属于他的一些文物碎片就已经被挖掘出来了， 嗯， 并于同期运送到柏林的一家博物馆内。 还是有据可循的。 啊，当然了，他确实是历史当中存在这样的一个人物。 哦，一个人物啊， 嗯，虽然说迄今所有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勾勒出古埃及历史，但是专家呢表示仍然希望去发掘更多的文物，这样可以有据可循嘛。 对， 因为在辽阔的沙漠下还掩埋着大量的珍宝。 其实最近考古发现新的啊，这地区与埃及在建的一座新博物馆距离非常的近。 嗯， 这个博物馆呢将展出一些埃及最最独特和珍贵的文物。 哇， 包括许多属于著名法老图坦卡门的文物。 天哪！ 其实埃及政府已经对考古地区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安保啊，都加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布置哈。 对， 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对机场安保进行了一个升级。 嗯，是的。 文物来了哈， 文物、啊， 你再给我们带出去 啊， 是吧？洗衣 好。 其实我们今天的资讯也感觉到安全啊， 嗯， 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 啊， 所以说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都我的直观感受， 嗯， 一个地方再好，哪怕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一旦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对 对 它也立马会就是没有人去了。 是的，希望大家绿色出行，希望大家安全回来哈。 是的，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 Number Five 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这个事儿啊， 嗯， 它就是让人特别的兴奋哈，心情好。 放松自己的疲惫的身心。今天呢，听着莫言林这版的《看海》，我们要跟着行者谭怀宇先生， 对，然后去太平洋的海岛走一走。 哎呀，他去过的地方太多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怀宇先生给我们的这份账单， 嗯，账单 menu， 哎呀呀呀呀呀，还来这个菜单啊。 好多好多的地方都去过， 是的， 忘记账单， 嗯，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忘了， 因为忘了， 对对，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现在可以看电视， 嗯， 可以看上网，嗯，啊，看图片，但是那不代表我们曾经经历过， 嗯， 所以呢，去过呀， 所以旅行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留下了真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一辈子都不忘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一定要让大家出去，一定要亲身经历，去什么地方，得特别有意义、有针对性。 嗯， 然后那个，也不能说就说去哪儿都行，随便去哪儿，嗯，去哪儿都行，嗯，那就等也就等于不去一样。 嗯， 所以， 嗯， 所以呢，就是把 目的性得明确， 目的明确 ， 主题明确。以前在这儿跟大家讲的都是一些，比如说遗产啊、博物馆啊，嗯， 高级的知识，非常厉害的。 就是，然后那个那些知识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旅行的过程中能够。眼睛更清澈的去看世界 啊，明白个事儿， 看看 对 多好，多么的通透，是不是？ 嗯， 就如波拉波拉海岛的那个水下世界一样， 对对对， 一眼能望到20米， 没错， 嗯， 对对对，那个二十米波拉波拉那个水。到 所以好插鱼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到波拉波拉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第一呢，有两个悖论，那个水没有二十米深 啊，二十米插不着鱼了就。 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个悖论呢，就是水深则无鱼。 哎， 这都是骗人的。那个水深的地方，不是水清则无鱼。 嗯。 水清那个地方照样鱼多的是， 哦， 所以你看到那个明信片的多的简直是能把人给围起来， 你看看，我的天哪， 对， 谁说水至清则无鱼， 水清则无鱼， 对， 嗯，对对对， 说明，嗯，说明这鱼傻， 哎，那边鱼真傻， 对吧？真的， 因为他们太休闲， 因为 不用动脑子，真的。 咱们说那水至清则无鱼，是因为水太清了，容易被人看到，把鱼抓起来。可是那边保护生态，他们不抓鱼。 这个是学霸的解释。 对， 嗯，对对，抓太多了， 还有 是，对对对。 哎，这个塔希底是很多那个朋友说顶级的海岛度假区。 是， 您这次去这个应该是环游世界的时候到达的。塔希底对吧？ 对对对， 在那个岛上待了多长时间？大概 两个岛、 哦， 两个岛是三天， 两个岛三 天， 哎，其实 很快的，很快的， 哦， 对对，因为到那以后你就不用想什么事儿了， 哦， 到那想事儿的人是达尔文。 嗯， 土鳖拜特曼吗？ 对对对， 达尔文， 达尔文， 进化论 呀！这个进化，这个鱼怎么还在这游泥？这是什么情况啊？ 是是是， 嗯。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太平洋上的岛哈， 嗯， 实际上这个范围非常的大哈。 你们先跟我们说说呗，差不多是吧？ 对对，大概先跟说说， 嗯， 太平洋上的岛，一般来说。太平洋呢，它是一个比较热的地方， 嗯， 所以呢，一定都是热带风情的。到那儿一看，首先穿的少， 我最喜欢了。 周围 我是最喜欢热带风情啊，嗯， 啊， 你是吗？ 是， 嗯，你这句话有歧义。哎呀，那个怎么解读你？怎么解读？就是不是穿的少，就是热带风情。 热带风情， 热带风情， 嗯， 你见到的都是鲜花遍地，是吧？ 哦， 四季。都开花， 你知道吗？我就远远的看着这张明信片啊，这是 Aloha 写的，就是夏威夷嘛。 对 对，真的每一个小姑娘都是热情洋溢，穿的特别像一个盛开的郁金香。 对 对， 绿黄搭配， 所以那就是这种热带风情是一个代表。 对 啊，对，但是那个岛特别多。 嗯， 太平洋的海岛往南说，一直就接近南极了。 嗯， 往北说，日本的海岛也是太平洋上的海岛，因为再往北是它的北边是日本海，它的南面就是太平洋嘛，所以这个范围东边西边。那也是特别开阔的，但最重要的， 嗯， 咱们所分享的这些海岛都是南太平洋的岛， 嗯， 然后想到那儿去的话，您不管以什么方式去都要干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是 穿越赤道。 穿越赤道， 哦， 你怎么着，咱们是北半球嘛， 嗯嗯， 得过赤道才南半球呢， 嗯， 然后呢第二，你要去远点的话得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 哦，哎呦我的天哪，一横一纵， 对， 没， 嗯， 错， 所以呢您就要知道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这个过程呢，就是在您的生命里头有某一天你就有俩， 嗯， 然后呢在同一天就有两个，然后要想回来的话、 哦、 有一天就没了。 哦对对， 就是那个因为补回来了嘛、 哦、 所以就是这样的。 哇的天， 在我生命无尽的长河当中、哦、有一天莫名的消失了。 哦 对，消失的爱人。哎，突然间想到这部电影呢。 哦，你看看、 哦、 旅行让我们涤荡心灵了吧。 真的是涤荡心灵。 对你去哪儿了你、 嗯、还有这个感觉。 那个地方我们会觉得是热带风情哈。风景是这样子，但是它有一个更特殊的地方、它都是岛嘛， 是 小嘛、 嗯、 然后这些岛呢就是一些个 都是明珠啊， 都是明珠， 太 美了吧！这是哪一个岛屿？我的天哪，那个像一个特别大的贝壳啊， 像 扇形 啊， 环形， 对，环形的，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您都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这种岛 多的是， 多的是， 太多了 啊。 就像这种类似的岛屿如果不开发的话就上面没有人居住，是吧？ 原来就没有人。 对 啊 对，所以呢地球上我们这个物种、人现在这个人这种物种是分布到地球上最广泛 的 任何地区的物种、但是呢我们人类呢就是从考古发掘来说我们都是从非洲来的、所以经过了这几万年的时间，就是那个人类的祖先走，然后呢从非洲那个走出来，然后有一波人呢就很神秘的就沿着亚洲，然后呢最南端的一条走廊就先到了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东南亚 知识点 那个地方、 走出非洲。 但是这个地球还是变化的呀，就这个海岛也是这样的，海岛刚开始都跟大陆相连的， 是 后来呢慢慢的 地壳的运动啊，起伏啊， 对运动，然后呢他们这个就是分布到不同的地方了。 没错 而且呢这些海岛都是活的，那活的什么意思呢？这海岛有些的都是火山，我们会知道环太平洋地震带嘛、 对， 然后呢环太平洋这地震带呢这火山不是隆起来的，不是扎就扎在天上去的，不是这样，它是降到海里去的。 下沉。 时间的关系，关于下沉上升，跟我们的心情也有关系哈。 对， 时间的节点到这儿了，稍事让我们的环宇先生稍事休息去啊。 对， 一段广告信息之后，南太平洋海岛多了去了， 对、我们好好来唠一唠啊， 看哪个喜欢您、 对，各种小岛。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得先给大家念叨念叨这个。 对 对对， 说一说说一说。 对，今天的主题是太平洋的海岛。 嗯， 太平洋的海岛，因为大家知道太平洋那个面积特别大， 嗯， 它比地球上所有的这个陆地的面积加起来还大， 嗯， 然后太平洋呢上头海岛也是最多的， 哦， 而且太平洋嘛特别太平，就是它那个就赤道无风带上那个水跟镜子一样， 啊， 平成那样， 对， 然后这上这个海岛呢一般的都是在这个海洋里面，所以它气候特别好， 嗯， 阳光明媚， 嗯， 鲜花遍地， 哇， 水果到处都是， 哎， 特别容易生活。另外呢除了这之外呢有好多野生动物， 哦， 这些濒危这些很罕见的野生动物， 哦， 它们都生活在一些特殊的区域， 哦， 那么海岛呢有好多好多岛，然后呢， 嗯， 有好多好多礁，这些岛你甚至于都不知道它名字，或者甚至于它都没有名字， 嗯， 但是它就有一条，它就是美， 嗯， 然后到那以后你什么也不用想，你把这世界都忘了都没关系，你到那以后只要慢慢的梳理一下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哎， 享受大自然的一切，没人打扰你，你想找一鸟鸟飞不过来太远，嗯，对， 飞到一半，对不起缺油了，我们得返程， 我得补一补， 对， 然后呢太平洋好岛呢， 哎， 首先呢， 啊，又是什么呀， 这是个村吗还是个什么， 都不是， 哦， 这个呢 是演化的过程吗， 叫做夏威夷， 哦， 夏威夷呢一共有七个岛， 哦， 其中有一个岛呢叫夏威夷，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岛， 嗯， 那个，夏威夷岛呢是这个有火山的， 嗯， 火山呢是喷着红的， 哇， 是冒着烟的，所以不管谁到那儿，您都会看到这个拉着丝儿往外流喷的那个，虽然没有那么壮观吧，但是你不能走很近，因为走很近的话，它那流气你就中毒了， 哦， 所以呢都是很远的地方远观， 对， 哦，对，第二个那个比较有名的叫贸易岛， 贸易岛 呢，这个岛呢是很有名的，因为它的高它特别大，整个岛就是一个山， 哎， 这个山呢陆的那个地平面海平面以上呢是3000米、 嗯， 海平面以下是7000米， 哇， 它单体呢是1万米， 1万米 啊，但它是地球上单体最大的火山 ， 而且它上头是一个就是火山口，真的是像那个外星那样子的，啊， 好酷， 啊，对对对， 哇，好酷啊！ 然后呢，接着往下走，再往西走呢，有一地儿叫火奴鲁鲁， 火奴鲁鲁， 火奴鲁鲁， 檀香山， 嗯， 檀香山呢，我们知道珍珠港在那儿， 嗯， 所以呢，那有好多的遗迹，同时呢， 军， 哦， 舰什么的，啊， 对，海滩。也都特别好， 嗯， 说的这堆呢是知名度比较高的， 嗯， 然后呢还就是如果你能 这都算是主岛了，对吧， 对，这比较大的，刚才说 对，就是有人居住啊， 对对，都是有比较大，比那个比去那儿也比较容易嘛， 是的， 另外呢就是塞班， 哦， 塞班， 哎，塞班这样， 哎，塞班还挺美的哈， 这是塞班旁边一个岛，著名的岛叫军舰岛， 哦，军舰岛， 哦，这 是 那个栈道可以上去那个出来那个， 都拍成了球形， 嗯，炮筒的那， 这是航拍的， 对， 然后那个， 哦， 这是专门去潜水的地方， 嗯 啊，因为塞班能去的地方啊，对，特别多，这是专门去潜水的， 到时候你拿来看一眼那军舰岛， 我来， 我的，好好看那，哎。 你真的好好看啊， 哦，旁边就停一军舰，好漂亮，啊， 它形状 好漂亮，嗯， 形状像军舰， 对对对对，哎呀先放， 对，真是， 哎， 特别的美， 嗯， 它有一个那个应该是栈桥伸出来的， 对对 对， 非常的广阔， 嗯， 然后真的像一个这个炮台一样， 对 对，嗯， 接下来这张图片是 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太平洋的海岛都有什么呢， 哦， 嗯，斐济， 哦， 这就是 南太平洋斐济， 斐济 那又不一样，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因为我们一说斐济还有汤加， 嗯， 哎，汤加就没有卖明信片的， 嗯， 就没有， 人家不用，哦， 不是，就是落后， 就是落后， 想那个想法， 是我们还没有生产出来啊， 对，因为那个汤加的首都才7万人。 哦， 我们北京某一个社区的首那个人口就10万人，所以这个完全 真的是， 啊， 是， 对对对， 嗯， 所以呢， 哎， 斐济和汤加呢都是就是传说中的古老的，那个。 汤加您去过？ 去过。 它多原始啊，就是 特别原始， 信片都没有。 对对对，特别原始， 哦， 所以到那儿就得体会那种原始啊。 嗯， 这个原始到什么程度，它没有，就是明信片没有，国家博物馆没有，啊，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喷潮洞，就是海水过来以后它有一根管直接从水下 就通到岸边了，然后那个海水就从这眼儿上直接就喷出来了， 就起来了，压力那个起来的。 然后呢，它这个是海岸，有好多个这种洞喷泉啊，在地形成过程中的特殊的地方， 这不是天然喷泉吗？ 对，它喷的是咸的嘛，然后它是间歇的，它是间歇的嘛。 那您在这儿就比如吃饭呐、住宿啊，就很简朴吗？ 这都。不，你想就是旅行嘛，想要高的就有高的，想要低的都有， 有差距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落后，但是呢旅游业呢现在又开发的特别好 啊，那还行， 所以呢那个好的就是很贵的地方都有，便宜地方也有，对，但是到这地方都不便宜，是吧？ 对， 斐济、汤加，接着往下瓦努阿图 ，这个好清澈呀， 好清澈。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明信片是塑料的，因为这是水下邮局 可以寄信的，拿过来看塑料纸。 哎呀，这个不一样哎， 素质啊。每个人不同的境遇啊！ 我的天哪！来，看一下这个，哎呀，还写着呢，office， 对 ，post office， drop and water， 对 ，drop， 它还有一个小箭头，就是让你在 海下，就在那，对，因为那个邮局就在水下3米。 你看这鱼，哇， 你 太美了！ 你想寄这明信片，只能是这个明信片，而且你必须潜到水底下3米去。 嗯，哇，你看这个是，就是我特别喜欢这张，这张简直是色彩太明艳了。 对对， 上面有这个小木屋， 这不会是 P 的吧？ 就 是真实的吧？ 对， 这个有一部分是 P 的， 对不对？ 有一部分是 P 的，但是人潜进去 结合在一起了。 对，而且这是个鱼眼镜头，那个 对，它那个鱼眼镜头，它是整个是拍出来是球状的。 对对对，它把 哎，我这个那个味道比较敏感哈，所有的我都拿过来闻了一下，它没有那种恶制塑料的味道，它很高级。 啊， 挺高级， 好， 而且你看它这个有粉色的珊瑚，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对， 你看看是不是粉底？ 哎呀，我这老眼会花呀，我看。 哎呀， 我跟你说呀，同学们啊，这个其实我也年纪也大了，估计这么深我也潜不下去了。但是我看到粉色的珊瑚，就想起了梅花。笑死我，韩联嘛，现在种植梅花的开放期。哎呀，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联想还是棒棒哒，你知道吗？ 陆地上， 对，这人是粉色的珊瑚啊，人是活的一个活物。 那个妹妹环宇是不是很少见啊？这个粉湖， 那个珊瑚什么颜色都有， 北山 什么颜色都有， 什么颜色都有。但是到那儿就是您得潜下去， 得下去看是吗？ 对，得潜。 太美了，那不浮潜能看到吗？ 就是浮潜就可以啊。 真的太棒了！ 而且我 在瓦努阿图浮潜看到粉色珊瑚， 不光是在瓦努阿图，然后 在 其他地方都是，在那个新卡里多尼亚也是。那珊瑚 您去过吗？ 去过。 您都去过？ 新卡里多尼亚都去了。 刚开的呀，这个是。 那旅行不是旅游啊。旅游是人家卖什么线路？ 新喀里多尼亚还可以骑马，还有红树林，什么都有的， 全都有，特别大。 它特别综合的。 对对对，所以呢，它那珊瑚，当时我去那潜，怎么潜？那珊瑚离水面半米，你必须得漂到水面，你保持你自己漂 下去，不能碰到， 否则你碰着就把肚子给刮了。 啊，哎，那胖的还不行，胖怼，哎呦， 还得吸着呢。 对， 胖的行，胖它福利 也大。是的，珊瑚说，哎，我怎么没刮着呢？ 对， 新卡里多尼亚，哎，您去的那个是什么月份去的新卡里多尼亚？ 也是反季节嘛， 反季节去的， 反季节去，因为它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个旱季和雨季嘛。 那边感觉什么样啊？这新卡里多尼亚， 好死了！ 哎呦我天， 好死了！这个形容。绝了，我跟你说， 新卡里多尼亚相关的工作人员乐开了花呀。 新卡里多尼亚相关旅游局的朋友哈，是不是？ 对， 那次其实也来我们节目分享过， 对。然后呢，我觉得像我来这谈一个地方，我可能谈不多，因为我只去过这个地方少的地方，不像人家一个地方很深，但是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可以做立体的对比， 对，横着比一比啊。 所以接着往下，大家说所罗门群岛， 哎呦，所罗门在这个在哪儿？ 我老觉得这个好男性化， 所罗门群岛，那个是一个，就是比较靠西边。这个岛， 它颜色也有一点那种滤镜的感觉呢。 对啊，就是 这个所罗门群岛也是特别落后，非常非常落后。 哦，原始， 然后呢 太原始了。 这几张明信片，我估计一般人都买不到。 那个叫 BAND 是乐队吗 ？Band 啊，对，是他们的乐队啊。 Band 真的 就乐队啊。 不一样哎， 所以呢，到这所罗门 服装都不一样 啊。所罗门你见到的人都是那种黑人，但是他不是非洲的 哦。 但是土著， 来看看， 来， Ben，你看看。 所罗门群岛呢，就是很落后， 你看、吹的像那竹排竹箫一样的。 我的天， 哇，好棒， 用这个竹子的长短不同的音高。 对， 哇、厉害厉害， 当地人很有音乐细胞啊， 是是是， 非常的棒， 所以挺就是非常不容易， 这应该叫排竹， 对，竹排箫， 对，非常好。 然后所罗门群岛呢和 你刚才是个骚的音啊，哆来咪发骚骚的音，骚骚咪骚骚的音 对， 那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呢都是相对来说我们去那儿会觉得比较落后， 是， 然后那个比如说买东西会比较亲民哈，然后呢、对对对、然后呢你要是潜水的话，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特别好的潜水的地方，然后接着往下说呢就是、 哇， 好漂亮， 好艳丽啊， 塔希提， 哇，大溪地， 对，大溪地， 看哪 个 来看看。 哎呀，主要是这个画中的人物， 不是，真的是非常的人景合一的。 光问问问， 来来来，我的天哪，这个非常的棒啊！ 关键是 看看， 不光是我们，这个100多年前，这个大画家高更。去那之后就感动的不成、就画了一堆这种东西， 哭了一晚上， 哭了一个晚上、哎呀，你看这是火烈鸟吧， 那 时候对，那时候的火烈鸟可能还挺胖的、 火烈鸟飞不到那儿去、 飞不到，那不是火烈鸟，那可能是燕鸥之类的啊。 像这种的图案，像这种的这个，比如说女子的画在那边会有很多吗？ 没有，这是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那个最贵的画， 哇， 这是高更的画， 我肤浅了，我肤浅了。 然后那个就是高更到那儿激动了，就跟你似的到这儿嗨了，然后呢画了这堆东西以后拿回法国，一件没卖出去。 哦， 然后当时法国人不认这个， 是， 而等高更这人走了去世了，这东西一下飞、 艺术好像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莫奈， 莫奈 就 达芬奇、 梵高， 就很奇怪 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非常的衣衫褴褛，那卖不出去画，挣不着钱， 对 吧？ 对对对对， 郁郁不得志，然后寡欢， 对对对，所以 死了。 所以艺术这事儿，你得定下来再看。所以他，但是这个塔希提好啊，塔希提好，但在南太平洋这种好的地方还好多呢。 嗯， 就刚才比如说这个波拉波拉， 不是不是， 波拉波拉波拉就是比塔希提更。让人沉醉， 因为每次说塔希提的时候都会讲这个重点的波拉波拉的， 对对 对, 对， 必须得讲，那去塔希提不讲波拉波拉，波拉波拉是 个环 礁， 对， 泻湖， 对， 泻湖，什么叫泻湖啊， 嗯， 就是周围有一圈环礁把这海水围起来了， 平静如镜、 这不也还是微波， 有 微 波， 微波，关键是那个打过来之后呢，你像那环礁周围一圈环礁嘛，珊瑚礁形成的啊， 好漂亮， 然后那个他怎么就永远也打不烂呢？就怎么这就是会想打碎了或者怎么着，永远都不是。而且像这个波拉波拉这种岛，就是环礁这种岛，在南太平洋上好多好多个，然后中间有一山或者没有，直接就是环礁。那么这他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没有研究过？ 这个是查尔斯·达尔文， 哎呦， 研究过。达尔文在环球航行过程中就见到了好多这种岛。 哎呀，这达尔文真是，你看，生命不止，学习就不息。 太棒，太棒！ 关键是他不是学习，就是在此之前，人们说这是不同类型的环礁。查尔文说不是，这是环礁的不同阶段。 哎呦， 因为查尔文认为每一个环礁。底下都有一座火山， 嗯， 因为有好多礁上的底下没有火山了， 嗯， 于是呢，就是后来就说找一个哪个什么哪个冤大头，是不是在这捅个眼儿，是不是看看底下是不是环礁？ 冤大头。 然后那个就英国就找了一环礁打了个眼儿，这100多年前了，打了300多米， 嗯， 没打到底儿， 嗯， 然后呢，等到。就是美国试验那个比基尼岛试验那个核那个核弹氢弹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往这下打了779米，没找到火山岩， 哦， 又过了这么一二十年，好像是二十年左右吧，终于他们往下打了一个1280米的眼儿，打到了火山岩。所以达尔文在100多年以前，他那个理论得到了证实 ， 牛啊！ 所以呢，就是环礁怎么形成的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火山嘛， 嗯， 然后火山不断的被侵蚀，被侵蚀慢慢的就侵蚀没了，可是珊瑚礁一直长，一直长， 累计累计 累累累一直涨，环那个珊瑚礁是不停的，所以在达尔文之前，人认为这就是火山口，火山口上长了一圈礁，这就是环礁。后来达尔文说不是，火山口一直会被海水侵蚀，所以这就是达尔文环球一次的一个重要的 进化论， 这就是活 棒棒的， 对对对，所以到波拉波拉，你所见到的就是这个环礁，而且环礁里边有好多好多鱼，这鱼， 哎，真的有粉海豚吗？ 我没见到过，我觉得应该白的发粉吧。 对，是可能是白的发粉。 对， 那个 粉珊瑚映衬一点 啊，是那个是晚上的朝霞，不是晚霞映衬一点啊。对，晚上的晚霞照在这个海豚身上，然后起了色差的变化。对，哎，我是费米丽。 对对，很好看啊。 然后呢，接着呢，就是有一些岛，像那个萨摩亚。萨摩亚的分， 萨摩亚也很好， 东萨摩亚、西萨摩亚，然后呢，这些地方也是特别原始， 对， 随便你只要是往海里边一看，那地方是浅的。 萨摩亚真是说的不多哈，萨摩亚， 对对，因为 萨摩亚据说是特别有野趣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所以它那儿的。比如说他的野趣是什么， 看看多野 火把嘛，那是火舞， 对， 对，他那生活的那个人种，他们比较原始啊， 对， 你看人家腹肌，哇， 是的，你看他们都是非常原始的，而且没怎么开发过， 对， 然后呢就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地方比波拉波拉比塔希提还好， 有吗？ 有， 哪里？ 新卡里多尼亚 啊，你看你还是 哦，新卡里多尼亚， 新卡里多尼亚什么有多好呢？你看看有多好 哇！ 可以看看到底有多好，因为它那个地方非常的大， 它这个蓝真的， 且它是世界遗产。 嗯， 然后它大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当时坐船去的，那个晚上这船离开这个地方了，它的首都叫帕皮提，离开帕皮提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嗯。 这旁边怎么还有陆地呢？ 嗯， 结果这岛你走了，这大船24节的那个巨轮走了一宿没走出去，这个岛 哇， 巨大，这么大， 特大，特别大。但是呢，它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地球上的珍稀动物、植物都在那儿。然后呢，我就亲自拍到过，就是在那石头缝里有一条蛇，好美的蛇呀，漂亮死了，环蛇， 环蛇啊， 黑 一个环一个环， 黑和银比起来，那银的就跟那个最漂亮的塑料，就闪闪发光是那样子。然后呢， 锡纸蛇， 对， 有点， 对吧？ 对对， 锡纸果然蛇来。加上烧烤酱， 所以那个蛇你知道得有多毒啊？ 又小又毒的， 肯定的，最越漂亮的蛇越毒啊。 可是漂亮的蛇不是它不是彩色的是吗？ 它是不是 那个 它是环的？ 它那个头的三角是有那个联系的，三角的话有毒。 对对对，那个是毒蛇，而且是濒危的。 哦， 所以 还是濒危保护 动 物，你不能伤害它。 对，但是你得小心点。 对，但是它可以伤害你。 你那个拍摄是用那高倍的远那什么多近的离的？ 我当时不是，这就在我脚底下的一个石头缝里边。 妈呀，那就吓死了！ 就是我一看那超漂亮 了， 太激动了，因为我当时带的镜头呢，也就是一个24105， 啊，可以， 所以就把那个照下来了。 嗯，可是蛇没有受到惊吓吗？ 蛇没有，蛇 非常的淡定。 对对，它地方待地。地方比较安全， 啊， 对，还有一些岛呢，就是比如说日本的岛，日本的屋久岛，那上面生活着 屋久岛 、那个上面生活着地球上年龄最大的生物，那有一棵树，有7200年了，活着的树， 我的天哪， 那是个树神， 七千两百年前 埃及什么样？ 嗯， 所以到那儿以后， 阅历太深的一棵树。 对对对，然后那个它在那个岛的正中间，然后这个岛呢，100%的绿植。 百分之百 的绿植，没有， 我的天， 没有人。 我跟你说，有这个树神的保护，他们那儿可能是植物也长得很好。 然后呢，日本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说新卡里多尼亚。 新 卡里亚也有很多浪漫的地方。 嗯， 然后呢，那个浪漫的地方叫拉包尔。 其实下回咱们可以让环游来说，所有海岛他体会浪漫的地方，那也很棒。 对对对，真是啊， 对，到那儿你得会啊， 会营造氛围什么的。 对对，会。 其实我觉得有些地方，就像新卡利多尼亚这些海岛啊，你去了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去营造。对啊， 还是得会，一个是得你知道过来的那条鱼叫什么，它是什么鱼。第二呢， 哎， 你得确保能插到它。 这叫海胖头啊！ 什么叫海胖头？ 这海里的胖头已经像了，你 哎呀，这行了，这一点浪漫都没有了，海胖头，这是海哲。 海蜇千万不敢碰 啊！对， 它蜇人嘛。 还有水母， 是 对 啊，水母都水母， 这可以做老醋蛇头。 我拍个黄瓜。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的，我毕竟我去的少，那个 谦虚了， 然后、那个、 我们一个都没去过， 没有你们。你们哪儿都能去 吧？去过啊， 你还能去过斐济，我没去过。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你，如果你选定了这个，就去吧，是吧？如果要是，哪儿都不去的话，我们这辈子来这世界上做什么？ 都快发霉了，我们要去， 我们要走。 每次我觉得做海岛相关主题推荐的时候，哎呦，整个人咱们三个就是 然后晃起来 了，雀跃了， 是不是开心？ 对对 对, 对 吧？ 对你看到那些明信片上的海，你就已经沉醉了。 这以往怀孕来咱们上课，咱俩都这样， 对对对， 音乐都那样的，贝多芬嗡嗡嗡杯酒， 噔噔噔， 现在多好， 对 对，旅游有不同的感觉， 我也得改变风格。 不是不是，就是人就是多变，旅行本来就是多变。 对，旅行会有很多的主题，就像我们的怀宇说的哈，对，不同的主题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这么些海岛，就光太平洋，南太平洋就一堆，是不是？ 对，对，因为太平洋太大了， 太浩渺了， 特别多。有机会咱们再说一回。地中海的海岛， 哎，好，地中海 也慢也浪漫。 地中海还真的得着重说一说。 地中海里头，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面，爱琴海、啊。 对，你看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国家，哪一个不热情，哪一个不浪漫？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人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后来呢，他们走到了那个太平洋里头之后呢，这文明就不往前前进了，就停在那儿了。因为 觉得很好了，已经 吃的都不用担心， 还是叉鱼吃叉。 对，一开始都叉鱼，后来 还有海鲜啊。 对，完了后来发现那个是都是咸水鱼，太齁。然后说那我们辟出来一块养点淡水的。 然后那下雨怎么着？直接撅一芭蕉叶。没有伞，人那不用伞， 帅气。 对，而且芭蕉叶还可以，哎，存点水还可以当饮用水，是不是？ 对对、时间过得很快，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今天就小年了哈。 对， 马上就要新年过年了哈。 哎呀，希望狗年大家在这个旺旺的同时呢，也能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好。 掌声送给怀宇。 对，谢谢怀宇， 谢谢大家的收听 哈。谢谢我们的南五号。 是的，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我们在路上感受世界的美丽吧，拜 拜。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陪你陪你。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权威资源，实用服务，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着。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的，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